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早晨，大香港都系几开心 ，Tom， 你睇下佢咁样，谂起老婆啊，因为咁咧就我褪过少少先咁样。头先本来话想讲屎呢个问题嘅，但系就因为 探仔觉得 唔系，不如延续翻头先讲嗰个穷人学嘢少啊，有 钱 人叻啲啊咁样，我哋就延续落去就讲埋落我哋个部落嘅发展咁啊，一次过讲落去算啦咁样。因为喺 break 嘅时候，譬如都讲我即陰謀論講，只要你一個人有唔有錢，成唔成功，那個定義係有錢人界定噶嘛，即係梗係去界定咗，咁識玩我嘅規則，令到保障我下一代，而我哋嘅責任就係扯啲窮人上去叻啲，即係所謂嘅叻都係佢哋嘅規則。嗱，當然我哋某程度上認同咗叻同唔叻嘅定義啦，即係譬如語文能力啊嗰啲啦，即係咁首先係呢一樣啦，跟住其實你唔好令到話有錢人淨係用佢嘅資本就可以保障自己嘅即係佢學術所講嘅社經地位，唔係咁樣保障佢，跟住去排除窮人。就算你係咁嘅話，我咪拉佢上嚟去打你咯。因為這個咁你都要逼你班有錢人嘅下一代都努力讀書啦，都要勤力啲啦，唔好過咗成個傻仔咁樣喺度。跟住，但係你又壓住啲位，大家香港面對係咁嘅情況嘅咁樣。咁就係呢一個咁樣啦。延續落係咪淡仔想講啊？ 都有啲想讲嘅、 啊， 你想讲边一个方面先啦？ 发细啲啦，你咪 好鬼多个方面嘅，即系其实我学琴咧就好体会到嗰个资本嘅差距喺边度即系首先就即系最基本你会谂到嘅就系讲紧话即系师资嗰方面啦。咁你学琴，你跟住咩唔同水平嘅老师都有。即係都唔少嘅影響啦，即係 你嘅水平高啊， 係咁呢啲啊， 演 藝 喎，真演藝， 但你嘅水平高，但你又收得學費貴啊嘛， 係啊係啊，係 咯，咁你咪助長啲有錢人繼續學到叻嘢咯， 咁冇辦法㗎， 啊，咪就係 咁 樣， 咁即係大家都嚟學琴，一個俾多啲錢，一個俾少啲錢，咁你梗係收貴嘅， 係咪？唔係，但係音統處其實唔係好貴嘅。 哦、其實是的，音統處咪做了這個嘅功夫咯，佢令到你俾唔起請唔起探仔嘅人，政府俾咗錢去幫手請探仔，當然佢一班人咁樣教啦。 係啊，咁你一班上同埋單對單咁上，咁又有好大嘅分別啦。 唔係，但我想， 但係又咁講，我先講一樣嘢，政府又好，或者我哋冇責任，唔係冇責任，我哋唔應該。將有錢人同窮人盡量佢得到嘅嘢係完全平等嗱，即係譬如咧社聯或者開咗名或者 SoCo 咁樣，佢哋好唔係社聯其實冇做呢，即係譬如 SoCo 咁嘅助教好興就係話有錢人可以去歐洲遊學，咁唔得，我要政府資助。中援人士都去歐洲遊學，咁又太過分， 咁大佬攞唔到錢係咪去深圳？ 你唔可以模糊咗，可以即係你唔可以模糊咗因為假設我哋認同咗有錢係勤力嘅代表或者努力嘅象徵，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市場嘅社會啦，咁樣我哋會歌頌勤力嘅人啦，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最歌頌咗最多就係小菜啦，咁樣佢做運動啊，咁樣我哋晏晝講啦，今日咁就呢一樣嘢，我哋如果喺一個咁樣嘅價值觀嘅底下嘅話，咁我只係希望社經地位比較低嘅，佢都獲得一個基本可以學習嘅嘢。嗱，所以我係想講就係話，貧困啲嘅人士，佢可以都有呢一個咁嘅機會去學習，即係有咁嘅機會，唔等於佢一定要得到嗰樣嘢。之後你勤唔勤力睇你，同埋你嘅際遇比較差，即係話你老豆比較窮啦。即係我女兒遇到嘅問題啦。咁嘅話，佢需要獲得更大嘅努力。我諗呢個係普世價值啩。即係我諗大家認同啩，有錢人可能輕鬆啲得到佢要得嘅嘢，呢個係白嘢撞得好唔好嘅問題。我覺得這個你話要拉到去完全同一個起點，好難咯，因為個差距好大。如果你要政府咁大嘅 subvention， 我亦都覺得唔 做唔到 啊。 唔係，我覺得唔係太合理咯，即係我會覺得咁你辜負咗我揾咁多錢嘅努力咯。唔係，同埋咁社會冇進步嗱，呢個好有啦，突然間追上去。anyway 咯，我唔識分左右。 同埋有時有啲有錢得好誇張噶嘛， 係啦。 即係我有細個嗰時有啲同學咧，佢係每日上一堂。咁一堂600蚊，咁你自己乘下啦。咁政府都資助唔到呢個咁嘅數㗎嘛。咁同埋你要明白，當你去到每日上一堂學琴嘅時候，佢學得好係應份㗎嘛，大佬啊。你明白？咁所以喂，即係你譬如即係以學琴嚟到咁講啦，咁你當然你都會用咗啲時間喺呢部分，咁另一部分時間少啲啦。咁但係單純我以學琴嚟到講，咁你每日上一堂嘅人，咁係自然就會學得好啲㗎啦，係咪？咁佢俾得到呢一個錢去，咁所以咪會造成個現象就係有錢人叻啲咯。 譬如你話音統處咁樣，喂，佢提供咗一個機會啊嘛。即係其實譬如另外就係譬如康文署喺香港有好多嘅表演，請緊係都係以我聽翻嚟都係啲世界級嘅表演者，雖然香港唔係好領情，即係入座率唔係好高，咁都係好頂級下啦。即係譚仔應該認同啦，係嘛？我唔知嘅。 嗰啲都係即係基本上香港其實好多嚟香港嘅表演者個質素都係 OK 嘅，都唔錯。 係啊，當然嗰個入座率唔好啦，因為大家唔識啊嘛。咁呢個係藝術教育嘅問題，呢個從來香港面對嘅。 同埋講時講啊，為香港嗰啲表演咧，永遠啲人淨係睇名氣嘅啫，即係就算有同級嘅人嚟到表演啦，咁但係有一個鬼佬嘅大提琴家，啲香港人係唔係好識嘅？咁大家就冇人聽，但係馬友友嚟就好多人聽啦。 冇得怨噶，唔識就唔識噶啦。即係如果我而家叫你喂請你睇波，你打死都睇場最好睇，即係最多明星噶啦。呢個係現實嚟嘅。即係咁呢個係香港藝術教育嘅失喪，即係唔好嘅。咁呢個係要由下一代做噶啦。即係由我女開始做學識咩叫美感啊，學藝術啊，學識嗰樣咩叫美麗啊。喂，靚唔靚係要學噶，大佬。即係如果唔係，大家繼續喺街見到個招牌都係熒光綠底。粉紅色字咁樣係啲護老院招牌㗎啦，你好討厭㗎啦，越嚟越咁呢個係從細教啦。Chatroom 有人話聽得出你哋今日冇乜嘢講，唔係，其實我哋準備咗好多嘢，但係呢一個係值得延續落去講咁解啫。雖然本身你覺得好阿媽係女人，但係你睇到嗰個貧富差距好遠啦，唔係呢一節係繼續講嗰個成個對於香港嘅 vision 嗰個問題，因為我哋講緊建國啦。你可以講成個建國嘅概念，可以係好唔係具體咁樣建國，但係我哋做緊好多係周邊嘅嘢。你話好形式化嘅，譬如國旗嘅設計比賽啦，我哋會七一會有升旗啦，我哋。譬如甚至之前咧，咪有嗰啲台灣國嘅passport 貼啊套嘅喂呢啲形式化有時係要做噶，即係有時建立一種身份啊，建立一種嗰陣味啊，嗰陣味，即係你想去發展成一樣乜嘢嘅一個vision 係點樣？好啦，另一樣係乜嘢？由呢排我哋 book 咗好多社區會堂去一啲地區工作啦。當然啦，你對於其他從政人士覺得咁就係地區工作，搞美圖秀秀比賽唔乸氣又話咁樣，但係 之前仲係派種先係咩？ 係啊係啊，但都做 派種梗做噶。 而有時尋日喺度睇，哇！嗰、那個社區會堂真係靚到咁。嗱，平時係咪冇人用？亦都唔係冇人用，即係亦都會 book 嚟有好多唔同嘅班組 唱下大戲啊。 係啊，喂！但係我哋又即係拓闊咗一個社區嘅想像咧，係你話嗱，因為 book 社區會堂要錢啦，喺嗰度搞一啲嘅講座，喂，嗰啲講座好有營養啊！我想講，你話往後會唔會做嗱？不論即係你話選舉之後啦，咁樣你話會唔會繼續咁樣 book 咁樣做？我好希望可以繼續，因為呢個係對成個社區啊，對於街坊，因為我係做街坊會出身，我真係喺社區錄㗎，即係成日咧嗰啲民主黨又話自己做區佬啊，自己做咧，只要我咪係做緊嗰啲，即係李威，你有個 letterhead 寫信俾政府部門嚟採你，我啊自己咬牙血都爛話俾人聽，社工人嚟 cut 你線嗰只，即係我都錄咗十幾年，可以咁樣拓闊有個地方，喂，原來咁香港政府唔錯啊！即係一路嗰個基礎建設，有好多個社區會堂嘅設施俾你，你可以租，你俾錢去租，你就可以凝聚一班人做嘅嘢。我哋就拓闊到好闊嘅，去到國際賽嘅可以搞美圖嘅錦標賽，跟住都吸引幾廿人嚟去睇，嚟去開心。呢樣嘢可以闊咁樣玩。你覺得呢樣嘢好好笑？喂，其實～ 其實暑假咪不斷有人租個球場搞搞地區足球訓練班，七歲八歲穿啲 oversize 嗰啲波衫喺度踢嚟踢去，攞個雪糕筒咧扭去，你都係覺得好好笑㗎。你話球場冇嘢玩咩？英軍咪搞咯，搞體育救港咯。你你話初時你咪當凝聚下人啦、啊、咁樣。喂，粗魯普街啦，同埋我尋日先講完一個專業人士同你操體能喺側邊逼你，又喺度喝啊，又鬧啊，一班人凝聚 team spirit 去做運動，免費嘅、哦，咁、嗰個免費啦。喺球場一班人凝聚，其實社區係要呢一啲嘢，即係但係要呢啲嘢係要有人領導去做呢一樣嘢。以前就係一個自發嘅，即係咩叫自發呢？就係、是、 就係、是、你要自己去揾個教練翻嚟教你咯。 唔係早 你講以前、這個、以到咩時候先？ 即以前嘅年代啊，一九八幾啊，即係香港八四嘅年代，就係乜嘢叫自發嘅社區凝聚咧？就係、是、食完飯冇嘢做，七八點你睇電視睇電視啦，唔睇嘅就落街乘涼，我哋叫做冇冷氣啊嘛。 或者獵口打麻雀， 獵口係啦係啦，玩游泳車同埋去公共廁所裝家姐沖涼嗰啲，唔係嗰個自己做。 家姐做咩會走去公共廁所沖涼咧？ 人唔係啊，以前啲公屋係公共浴室啊嘛，即係一層樓嘅尾啊嘛，咁樣。梗係唔係裝自己家姐啦，裝人哋隔離屋嗰個啊嘛。咁咁樣嘅，咁落下邊嘅 open area 即係公共地方啊，乘涼，跟住就認識咗對方，跟住開始又有個圈子啊，識咗隔離屋嘅張太啊、羅姑娘啊，咁又係羅姑娘阿蓮啊，咁樣識埋，跟住咪講是非咯，咁樣或者啊，唔會好講是非嘅，因為大家知住喺個公屋咧對一世嘅，所以唔夠膽亂咁抹面嘅咁樣凝聚。今日唔同咗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樓宇嘅設計咧，冇乜公共空間俾你透涼啦。第二使乜透涼啊？開冷氣啦。第三就係啲門嘅設計就是、總之閂曬佢啦，因為要開冷氣啦。另外就係、是、新社區嘅建設嘅問題啦，我就好憎嘅。即係當然啦，有啲人喺嗰啲新社區大，譬如阿 B 咁樣喺將軍澳大嘅咁樣，或者喺天水圍嘅呢啲咁嘅新嘅市鎮咧，全部天橋搭天橋嘅，全部係屋苑搭屋苑嘅，商場困商場嘅，冇行街噶， 冇單獨樓噶，因為冇單獨樓冇鋪， 冇行街，冇街邊就冇社區。冇社區，你就冇咗人嗰個 cohesion， 冇咗人嗰個凝聚力。大家人呢、這個好左交嘅，即係呢個好左交成日講嗰啲，但係係要嘅，即係建設呢個社會，你人與人之間關係，你唔係淨係靠家庭嗰個關係噶嘛，你仲有其他喂出外靠朋友，或者遠親不及近鄰，近鄰就係有呢一樣嘢嘅凝聚力。我哋好努力去做，即係我哋俾人笑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即係我哋俾其他嗰啲對家嗰啲網撚咧笑咧，即係第一次體育夠講得六個人啊嘛。哦，咁样啊，建国啦，得六个人啊，即唔使两个礼拜，四廿几五廿人，操到趴街，成个球场。一当然啦，我哋距离我哋嘅目标好远啦，因为以支联会嘅计法，一个球场系可以有两万人喺度啦。咁我哋距离两万人都仲系争好远，我得四五十人啫。如果去到两万人，操到你仆街。點跑？點跑？ 點帶啊？ 可能又係，而家四十人都帶唔掂咯。 四十人好勉強、啊，喂， 好好玩啊，大佬！即係你話我哋梗係識啦，即係手足與手之間識啦。開始咁，你有聽眾啦，有不期有幾個聽眾 PM 我，即係我好想嚟。喂，跟住成日問。唔係唔得閒啊，時間就唔到啊，放工啊咁樣，咁抱歉啦，因為又對於好多人嚟講，康寧道係難去啲，但都好有興趣，真係好辛苦噶。你做到冇理由唔得噶，唔係啊，唔係嗰只啊，咩人嚟都會死啊。結果係即係就係嗰種，跟住你咪識朋友咯，或者係多啲交流咯。其實就係咁樣，要多啲認識面，識多啲人。 即 係 好似你呢啲咁嘅社區設施，就頭先講啊，會堂好、運動場好、公園好，咁即係你見到熱血公民或者熱血時報，你係會搞一啲叫做。在很多叫做社工組織也好，或者政府屬下的組織也好，他們不會搞的活動。 我搞不到的，即譬如我在社區中心做呢，我沒辦法寫份 proposal 跟我老闆說喂，美圖秀秀比賽啊。 那是 啊。我老闆實問有沒有 social element， 他一定會這樣 說。social element？ 即是說有沒有一個社工角度介入的價值觀去幫我，譬如那我一定即其實就沒 有說生得不漂亮的人交友啦。 大家開心對不對？ 是啊，學習 生得 數碼科技啊， 生得唔靚嘅人都要識朋友噶嘛，唔係啊，用社交， 我哋最興講嗰啲青年服務提升自信心啊， 嗰啲亦都係啊， 有個 pro 啲嘅叫自我效能感啊，係啊。 提升自我效能感，跟住我老細睇完就陰陰嘴笑，嗯，唉，追唔到數就做啦，咁樣掉一份就批噶啦，咁樣同我諗掂啲 budget 唔好要我蝕啊，咁樣成日都係咁噶啦，追數啊嘛。如果有興趣做青年中心，你係明噶啦，而家都唔夠細路仔，你知追到仆街。 唔係，就算就算以阿陳四你頭先講我依啲咁樣咁僵化嘅制度，其實都可以做的。 我冇講僵化啦，即係可以做。唔係，其實 嗰啲咁嘅社工組織啊，佢哋咁僵化係。 唔係咁而家其實。即如果你行過青年中心睇嗰啲 poster， 即用仍然係小畫家咁樣 print 嗰啲字，仲係而家青年係跳 小丑揸住個波， 係啊跳 hip hop， 唔係就係你見到佢哋唔識搞咯，其實 跳黑啊， 係唔識搞，即你 唔係我冇話我哋識搞喎， 我覺得我哋識搞喎。 咁 我哋覺得 係嘅， 我哋喺我哋資源， 我唔妄自菲薄，我哋識搞 喺我哋嘅資源裏面，係唔係我搞出嚟啊？所以唔係我識搞，係呢個組織嘅人有人識搞咁解啫。咁但係講緊就係話，你係好多人其實就即係譬如你社工組織嗰啲，可能都有啲識搞嘅人，但係因為呢啲咁嘅僵化而搞唔到。 即係我冇做咯，唔係有，但我但我會發現就我哋都做到，亦都係我都建議大家係去做。其實咧，而家譬如你話社福界咧，冇嗰種好建設社區，即係 community development 嗰種嘅， 梗係冇啦 嘅概念啊，而係好 case。 唔係佢哋跟住政策走噶嘛？咁你政策出嚟嗰啲乜乜譬如你 呢個同 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佢定性為係一個扶貧計劃嚟嘅。 系啦， 咁屌你老咩？咁你唔使讲啦， 汤姆水平高啊，我只可以讲高质， 高质， 高质。汤姆今日系啦，可能穷得耐啊， 系你讲得好啊， 系啊。有听众就话听讲去呢个体育旧港要签香油，即系买 T 恤讲笑，要买乜鬼啊？即系唔系 你要买咪买，唔买冇人逼鸠你噶咯。 坦白讲，在衰财，真系冇钱，真系冇钱。除咗要公民，我都冇钱，我哋个都冚，即系啦，系冇钱。咁你想帮就帮，但系你话。唔係真係免費，我所有活動都免費而家。 唔係想講， 除咗張網棟篤笑。 唔係我老實講啊，我唔係話淨係話熱血公民或者熱血時報有幾勁喎，但係有幾勁啲橋幾好啊，令到啲社區咁多種其實擴闊你嘅想像。 喂，而家做得唔好㗎，廿零人嚟。撞咗撞面都是聽眾識的，咪當然是不得閒啦，因為晏晝三四點啊，梗係你要翻工，我梗係想壓到靚啲嘅時間。但係即係話我開咗個頭，或者黃達開咗個頭，原來可以咁樣做， 係 開心。喂，夜晚睇完住政治啊，即係你唔中意聽網台，我喺我個區，即係如果遲啲你知五國二，即係好容易嘅，即係五區當選咁樣。咁你喺西灣河或者有幾個嘅辦事處，喂，得閒無聊咪搞下呢啲咯，即係亦聚下人聚下腳，當然冇咁易啦，因為你第時就算五區當選，有15個辦事處，啲辦事處都係兩三百尺咁細，跟住即係又要擺好多好多物品喺度。你話咁，你有社區會堂，又另一即係有地方啊，真係緊要地方凝聚，有 content 做嘢開心嚇，贏咗大家唔使錢嘅。我哋而家做啲唔使， 唔係話淨係話想吹捧熱血公民有幾勁。有好多好， 但真係好勁。 依個係啊，當然係，我唔敢講話唔係，但係講嘅狀況係，喂，其實係。可以好多唔同你自己自身搞嘅組織也好，你其他人嗰啲所謂香港即自發嘅組織啦，係可以做呢啲嘢嘅。其實講緊係，而嗰個做呢個嘢，我喺我見到個原則咧，其中一項原則就係唔撚跟住政府啲政策走嘛，係自己諗覺得哇，其實個社區需要啲咩，覺得啲 僆仔， 僆仔需要啲乜， 唔使咁咩政唔政府啊，政唔政策添啊，好玩。搞啲嘢，即系大家都会做。喂，其实而家又多又有感觉，唔系净系我哋。你话唔跟个政策，大把啦。如果你系玩运动嘅人士，而家几多系七人足球赛啊？系啲有啲 sponsor， 其实啲有啲，譬如我十几年前知啲茶餐厅攞 sponsor 啫嘛。其实三两万就得噶啦，攞几万蚊搞个比赛，咁咪搵 下场请球证， 请个搞 admin 嘅，咁你 book 石地场唔使钱，搵球证就平平地，或者即系。唔好话廉价劳工啦，即系总之揾球证，揾个七人场唔使钱添，跟住收啲报名费，你自己做波衫，跟住开心心，而家又拍片摆上 YouTube， 又有计晒射手榜，喂，做呢啲开心，大家自我效能感啊，又系嗰句，晓南咪做呢啲咯，搞篮球赛咯，收得好贵添啊，球证唔系好好咁样，咁搞呢啲，我哋又搞，玩玩开心，即系我觉得。 呢、這個最最基本嗰樣嘢，成日搞啲嘢開心咗先，或者我哋有啲，或者有我哋都有高質嘅嘢。呢兩日真係多到爆炸。尋日就國際美圖錦標賽啦，睇到哇哇聲啦。我想講你我哋遲啲有重温 嘅， 剪咗片啦。我諗聽日或者後日啦，我哋剪好片出啦。技驚四座，五分鐘裏面係將 Happy Paula 變咗做 Maggie Q 啊！我睇到真噶，我睇到下巴跌撚咗落地啊！五分鐘就捽，仲要係佢話：，我唔係好識用 iPhone 喎，咁都捽到，即係喂開心先。啊、今日就大量宣傳啦，借呢幾分鐘啦，是但撳啲嚟睇下今日。今日其實陳雲嗰個先啦。今日晏晝時分、傍晚時分啦，咁就係同莊元生先生啦，咁就喺坑口社區會堂啦。可唔可以放大啲？我睇唔到啦，已經。 呢度。 幾點？六點到八點，攤開社區會堂，就係、是、陳雲老師同埋莊元生老師咁樣。咁就講個講座，講香港教育，我就好有興趣聽啦咁樣。咁但係我睇下走幾轉啦，因為今日咧，我想個個講座都好高質，好想去聽。咁就喺攤開社區會堂，咁啊六點到八點，真係值得聽嘅咁樣，咁就可以去啦。攞個會堂，兩個咁高質嘅人士嚟講香港嘅教育問題咁樣，兩個都係喺教育方面好有心得嘅，即係國師級人馬去講，唔使錢喎、啊，嚟坐低就得噶咯，唔會要求你俾錢喎，你捐錢即係真係好歡迎。好啦。你住港島嘅，今晚七點到九點 overlap 咗添，我跑唔到兩轉啦。咁就有阿 Bonis 啦、中遠門啦、陳志安先生啦，就係、中大歷史系嘅碩士研究生啦、鬱敏啊教主啦、鄭錦滿四眼哥哥啦，同埋識朋友好叻嘅陳道啦。咁就喺佢地頭啦，喺陳道嘅地頭啦。誒點解冇梁詠詩老師？咁咧就係、是、嗱，記得唔好提早十五分鐘完嚇。咁咧就喺筲箕灣嘅愛秩序社區會堂咧。個題目就係土地政策同埋東區變遷。嗱，東區就陳道最熟啦，咁就講成個土地啊、社會變遷啦咁樣，咁就一啲喺港島住嘅朋友仔啦，咁可以去睇啦，或者即係地區人士就係陳道啦，可以睇下佢對於即係當區嘅睇法，因為佢水上人添啦，甚至係咁樣，佢就水陸兩岸、水陸兩用添，佢自己本身嚇，咁就可以同佢識交個朋友嘅。咁樣佢好樂意同大家做朋友。今晚七點到九點，唔止喎、啊，你睇完呢個咧，緊接啦，跟住阿 Bonis 咧，Bonis 唔會去嘅，唔知會唔會去喎？咁就喺地辦嘅，就喺呢張 索書豪， 咁咧其實我主要係想講呢個嘅。咁就今晚咧喺鄭錦滿地區辦事處，即係西灣河筲箕灣道華堂大廈就一樓。咁就夜晚十點到十一點，今晚咧就係、是、索書豪嘅 live 嚟嘅咁樣。咁就有嘉賓就 Ice 關，咁就係 Free Something 呢個 app 嘅創辦人。早排我就訪問過佢噶。佢就係、是、即因為你而家上網好多 Facebook 咧，咪有嗰啲 OES is free 嗰啲嘅 group 嘅。咁就會 free 啲嘢出嚟俾人攞啊，咁跟住鬧交又話冇嚟啊，又剩咧，咁有好多呢啲嘢，好多八婆嘢咁樣。佢哋索性搞個 app 咧，用啲統整啊去做咁樣。咁就因為佢好崇尚一個即係低消費嘅經濟啊，覺得人係唔應該翻工啊，我真係好認同啊呢樣嘢。咁就我好想會下佢嘅，睇下我精神狀態啦，因為都冇乜點瞓覺咁樣。咁就今日已經有三場咁高質嘅講座同埋節目，都係。唔使錢咁樣，咁希望你哋捐錢。不過又咁講咁樣，係我覺得我哋真係為社區建立咗好多。當然啦，你可以話，嘿，唔係講緊呢啲啊，即係民主黨嗰啲又出嚟，民建聯嗰啲唔係啊，你點樣幫老人家啊？維修冷氣啊，整風扇啊，嗰啲都緊要。我覺得，即係喺唔同嘅層面、唔同嘅dimension、唔同嘅面向咁樣咧，都去為香港，其實真係建設香港，我覺得即係貢獻緊個社會係從唔同角度，你識乜嘢咪做邊範咯咁樣，即係我覺得係真係幫緊個香港做嘢。今日又尤其犀利，幾面出擊，全部都係好有質素啊！尋日開心嘅要開心，今晚體育夠講嘅體育夠講，做運動嘅做運動，尋日要美圖嘅美圖。我遲啲夾到，我一陣問阿龍馬夾到打機嘅打機，即係我哋打機冇嘢嘅。你話你屋企打機咪打機咯。 我一打機揾龍馬㗎啦。 起碼我覺得一樣嘢係，譬如我哋最近搞嗰啲社區會堂活動啊，或者我自己搞嘅體育救港啊，改變咗一種大家對於社區嘅活動嘅一貫嘅形象，就係、是、嗰件事唔型啊嘛。 哇，型啊呢件事！ 你永遠係覺得即係社區會堂就係嗰啲，就係嗰張 poster 教你打啲跆拳道或者跳。跆拳道都贏 ，OK， 唔係 我細個跆拳 跳下跳下嗰啲社交舞啊，太極線舞啊，唱下粵歌，係呢啲唔型嘅事。但係慢慢我哋呢排做翻嗰啲嘢，就係話翻俾你聽，原來搞社區會堂或者社區地區嘅活動係可以搞得型噶嘛，件事 型啦， 係可以有趣、 開心啦， 可以年青噶嘛。 同埋你講話講翻即係。承接翻之前第二節講個話啲僆仔叻唔叻嘅問題，即係我臨尾第二節臨尾講話香熱血少年軍呢、這個，我覺得熱血少年軍呢類型嘅活動係可以令到啲僆仔叻翻啲嘅， 即係係啊，做熱血少年軍啊！ 不管你係體能上，淨係你譬如你講歷史、講講辯訓練呢個辯才呢啲，喂呢啲。是重要的，因為我譬如我自己身受其害，即是我在香港的教育或者這些這樣的情況，即是我是低能的嘛，很多時候在這方面。而當然我是會賴在這個香港教育制度，我都 那你慶幸現在是 我老豆老母不厲害、嗯、那我要隔了幾十年才 去接觸這些 東西，那就學海無涯了。 那啱啱啱啱，這個題外話， 現在你都成為熱血裏面嘅頭五十大主持啦、 啊，頭五十大係啊，我都覺得係。 係啊， 咁啊個狀況係話，即係我想講， 數到有五十，除咗我仆街， 而家即刻去。 除咗熱血少年軍之外，其實我覺得即係香港就係要搞多啲依啲嘢。即係香港唔同組織，你都可以搞多啲啲嘢。當然你要識教啊，你要識教。 咪搞啲你擅長嘅嘢咯。 係啊， 即係你，我覺得唔同嘅政團咁樣，你都可能有你。即係嗱，又咁講，即係你唔係遇著英軍，我哋就未必有體育救港。我唔會專登話諗咗體育救港先揾個人嚟教體育。 你有咩人腳喺裏邊？ 你有呢範嘢叻，我哋就搞呢一範。 如果唔係有打領嘅話，亦都唔會搞個國際美圖錦標賽。 跟住人哋話唔係，你咩都搞，只要犯犯境喎，如果。 就 係、 是、咁， 唔 係 咁樣 有嘢到咩都搞， 有嘢唔擅長。你見我哋可能唔搞嗰啲唔擅長，你唔會見我哋揾人教法文噶嘛？因為我哋問個法國佬，佢話係唔好講，唔好講啲咁嘅嘢啦。咁樣咁咪冇教咯。咁樣咁，但係我哋又盡量即係揾有好多人得到多助啦。大家好肯幫手去付出去做嘢。其實呢個好默默耕耘嘅嘢，雖然我哋係咁宣傳啫，但係都唔係話攞咩光環。真係實做，大家開心，大家聚埋一齊，亦都唔係話淨係自己人。跟住你話，你全部都係自己人喺度玩，點解呢？因為嚟親你都做咗義工民啫嘛，嚟親都好肯幫手。我成日都講，即係如果做手足，而家呢時候我都明啊。咁你大家工作啊嗰啲嘢，你咪一個禮拜付出到一個鐘、一個鐘、兩個鐘、兩個鐘，呢幾個月係真係盤咗條命去做噶啦。即係你估淨係得我唔做份工，喺繼續喺度。喺度做呢、這個大把都係啦，即係而家丟棄咁樣呢個英軍又係咁樣咯，大家都放棄，可能轉做 part time 啊咁樣，付出多少時間或者瞓都唔瞓喺度捱啊，呢幾個有緊要咯，因為唔好嘥咗大家嘅心血啦，唔單止係我哋自己走出嚟嘅心血啦，因為你背後仲有屋企人對你嘅支持啦，好似上個禮拜講阿四眼咁樣講，即係佢屋企嘅。一班嘅媽媽啦，去對佢嘅支持，唔好嘥咗大家嘅心血，希望大家努力。咁我哋又係為社區咁樣去做，即係我對社區有諗法就係咁樣咯。咁樣哦，又過時啊！今日好抵聽啊！我哋個節目 原來咧，熱血時報咧有貨金拎嘅主持有79個咁咯， 大鑊啦， 數啊， 賣咁拖冇頭五十， 數 頭五十 係 你 whatever 啦， 數埋乜嘢啊你 whatever 係頭一百你係 top 100係啦，第四節翻嚟講啊。 唔係啊！休息一陣，我哋翻嚟講食環署。